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中国首次自主设计大型邮轮获国际认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领跑全球，国产动漫探索虚拟未来，河北将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社区市奖励5000万元，新疆开通首个高原 5G 基站。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的科创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中船邮轮科技自主研发设计的15万总吨级大型邮轮获得意大利船级社原则性认可证书。这是中国首次独立自主研发设计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邮轮，一举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长期技术封锁和垄断，也开启了中国大型邮轮自主设计新时代。这一型的15万总吨级大型邮轮定位呢为大众型邮轮，总长329.4米，行宽38.4米，乘客空间比、乘客船员比、阳台房比例、乘客公共区域面积、航速、载重量等技术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同类主流船型的先进水平。采用直烧船型，满足最新法规还有规范的各项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应邮轮乘客老龄化的新趋势，那么这一船型呢在总布置及舱室规划方面还体现了通道和设施的无障碍设计理念，并且编制形成了相应层级的技术标准，为的是更好的服务老年群体。另外该船型呢在这种公共区域以及舱室规划的时候，还增加了船员房间区域和休闲设施。乘客区域呢也特别考虑到了中国邮轮乘客的特色需求，比如增大自助餐厅面积、增加连通房、家庭房比例等等。那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哈，以往呢会喜欢去坐邮轮出游，那么现在这个疫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可能大家的出行需求被暂时性的压制住了。那么但是啊，我们这个需求还在，那如果啊有一天这个疫情已经趋于平缓了啊，我们可以实现坐邮轮出游了，那那个时候也希望能够尽早的尝试我们中国首次自主设计的大型邮轮。说完了船舶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汽车领域啊。中国汽车协会日前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呢是256.6万辆和254.2万辆，同比增长的都为1.8倍。2021年1到10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占全球份额51%，其中10月份呢更是高达了61%。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呢，也势必会给中国带来许多利好。那首先是可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使用新能源汽车出行有利于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对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改善大有益处。二呢，是可以降低石油的依存度，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中国降低对外石油依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三呢，是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呢，不仅可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而且还能带动动力电池产业、充电桩产业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不过也需要看到啊，虽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部分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新能源汽车发展仍然是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那要想把握机遇，实现所谓变道超车，未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还需要在推动技术升级、促进融合发展、提升用户体验以及拓展国际市场等很多方面持续发力。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文化产业，来看看国产动漫啊，探索虚拟未来。近些年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广电行业当中，那技术和艺术融合诞生的精品佳作也给大众带来了震撼和感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近期就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其中就提到啊，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产。最近呢，在江苏卫视播出的国产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类节目2060，就是围绕电视行业对未来世界的影像呈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相比过去的传统电视节目，2060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利用高新技术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新奇体验。节目通过全息技术把虚拟形象投射在现场，在50台动捕摄像机全方位高精度的动作捕捉下，那么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虚拟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整个竞演阶段，节目呢采用全 AR 设定，现场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进入神奇的虚拟世界了。高新技术的使用增强了场景的丰富性和视听的震撼性，同时呢，也赋予了观众更强的一个参与感。与此同时，2060也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节目中的虚拟形象都是国产原创的动漫形象，那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动漫制作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地方的这个科创资讯啊。首先来看看河北省。河北省政府呢日前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呢在“十三五”期间，河北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长12.5%。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了634.4亿元。那么为了进一步激发研发投入动力，河北呢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同年度全国平均水平的设区市将一次性的给予奖金5000万元。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呢，河北会进一步加大对设区市的研发投入强度增长奖励力度，把研发投入强度每增加0.01个百分点的奖励资金由原来的50万元提高到了100万元。那这样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同年度全国平均水平的设区市会一次性的给予奖励5000万元。为了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河北也将推行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制度。那么对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的科技型企业，如果研发投入比上年有新增，河北省财政呢按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同时，河北将建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刚性约束机制和省属重点工业企业科技投入通报制度，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机制。那这样的一配套的这个政策哈，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激发不管是科技型企业也好，还是我们说的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啊这样的一些力度也好，在奖励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也希望在科创领域能有更新的进展。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新疆。在昆仑山脚下，新疆首个高原 5G 基站正式开通了。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介绍，这座高原 5G 基站位于海拔3700米的和田地区皮山县赛图拉镇。基站呢，采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4家企业共建共享共维的模式来运行。那基站开通后，信号覆盖半径约5公里。赛图拉镇呢是一座高原边境镇，那镇政府驻地距离皮山县城超过400公里。 全镇平均海拔呢约4600米，境内高寒缺氧，山路崎岖。但这个小镇呢却是新疆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每年夏秋季节，当地会接待大量往来于新疆、西藏之间的游客，镇区日接待游客量会达2000人次。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竹清介绍，在高海拔地区建设 5G 基站，对新疆信息通信行业建设者来说啊，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这座高原 5G 基站的开通，也会进一步解决电信服务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边境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自治区的通信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疆已经建成 5G 基站12835个，全区累计建成 5G 基站19343个，总投资达19.8亿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访谈内容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智能家居产业啊这些年的一个发展，以及在这背后做科技创新的企业啊他们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其实在2012年到2020年这样的长达8年多的时间当中，移动互联网可以说是迅猛发展。那像手机的出现，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智能家居的一些产品啊，也是琳琅满目，层出不穷，也在便利着我们的生活。当然随着零打碎敲的一些产品的出现，那么全屋的这种系统的智能，不管是照明、安防还是面板、开关等等，其实都可以实现系统化的规划和创新。今天做客节目的企业，深圳市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11年，当时呢就是把创业的创新方向放在了全宅智能科创这个领域。目前呢已为300万家庭用户呢提供智能家居的产品和服务。其实智能家居呢不仅仅是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不只是他们的专属，那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实际需求。那么如何能够让家居更加的智能，服务更多的人群？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电话连线欧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OO 李静，请他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欢迎李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之前节目当中呢，李总其实介绍了2011年的时候为什么看好了智能家居这个市场和赛道，以及10年的时间基于我们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包括算法这样的一些底层技术，我们所实现的关注智能交互以及家居照明这两大领域当中的科技创新成果。那么之前您也提到了，其实企业的用户啊主要是 2C 这样的一些家庭使用者，而且以80、90后的年轻人居多。他们会在这个装修房子之前，首先会想到我去体验，我去接受，主动选择这样的一些智能的家居。这也是我们企业重点关注的一些消费群体。其实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是不是目前或者说未来那么欧瑞博也会想到说给老年人的适老化改造也做智能化的这种调试，这有没有成为我们目前可以考虑的方向？ 对，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了。首先第一个，我们也有一些专给老年人用的这种报警，以及我们的人体传感器可以精确的监测到老人，只要可以这个放在老人房间里，只要老人有一个摔倒的动作，我们就能检测出来，然后触发整个我们的 MixPad 和 APP 上面的报警。所以其实我们也已经在投入研发力量，我刚刚说的那个产品在12月份也会发布。 那看来还真的是市场的需求永远都是在企业关注的这个范围之内哈，只要看到了这种需求。 包括国家其实也在不断的倡导说我们要更多的做适老化的这项一些配套啊，然后让这个老年人他们可以更舒适。其实老人很多他们也有这种需求，也愿意接受一些先进的这种技术和产品，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也想听李总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平台化哈，包括这种生态的建立，在您看来或者在企业看来是不是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它的优势到底在哪？ 可能这个事情我是这么去看的啊， 嗯， 就是我不觉得一个企业要为了打造平台而打造平台，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像平台是长出来的，生态也是长出来的。如果你的土壤、你的企业的土壤和你的产品的竞争力不足以形成健康的生态，你妄谈平台和生态也是没意义的。 嗯， 所以只有当你就像微信，如果他告诉所有的用户说你们来用我吧，我要构建平台，其实没有用户去用它的， 哦， 对吧？ 是， 他只有是让你用户真正觉得爽，你离不开它，你才能长出真正的生态嘛， 嗯， 对吧？ 嗯嗯。 所以我认为智能家居也是一样的。欧瑞博的理念还是打造用户想要去用的爽，使用想要去使用的产品， 嗯， 对吧？ 就是 而基于这些产品，它能够形成生态和平台，那是一个结果。 嗯，就是我们不打着生态的口号、平台的口号去宣传，我们是让你在无形当中离不开这个生态，享受这个生态给你带来的体验和服务哈。这是长出来的生态，而不是拔苗助长出来的生态，是这个概念。 对， 嗯， 对，一切还是基于为用户体验第一来打造产品、打造系统。 嗯， 就是包括我们说的，我们一站式的交付，也是因为用户一站式的交付可以帮助用户实现房子的整体化智能，而不是单一的一个单品连上去就叫智能，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基于用户的视角去为用户的体验而着想而打造的。所以欧瑞博一直在走的是这样子的理念，这也是我们的坚持吧。 嗯，其实我再打个比方哈，就是这种智能，其实我们知道像人体也是，你有一个大脑作为中枢在指挥着你，你的整个系统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智能，而不是说我拥有一双智能的手、智能的脚，它其实是一个全体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协作和整个的一个系列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打造的智能家居也是这样，不是单品的智能，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有一个神经中枢，有一个大脑在那里控制，根据你的需求来提供你的这种智能。想跟李总再来探讨一下，你看现在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那么2021年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这个疫情的影响哈，还是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环境的也好，那么作为一家创业10年的企业，那么欧瑞博是不是也在打造一下目前我们的企业规划，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企业的这个发力点这块，能不能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去进一步在技术上做突破，同时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这块企业有没有一些想法和设计？ 第一个是我们认为未来的一切智能家居离不开智能， 嗯， 所以我们企业一直在投入的就是我们的智能系统，我们觉得这个是基础， 嗯， 也符合整个我们目前国家对科技、对科研的投入，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持之以恒的那个投入和持之以恒发力的部分， 做好基础研究哈，基础需求。嗯， 对，这个也是我认为接下来智能家居很重要的一个企业护城河和壁垒。对， 嗯， 然后另外在产品我们还是贴近用户去提供更好设计以及更好的用户体验的这么一个产品设备。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理念，用户愿意用才是你最大的一个驱动力。 嗯， 对，所以还是回归到消费者需求、消费者的使用场景，那我在欧瑞博所擅长的领域上持续的往前走。对， 嗯，那目前这个智能家居行业的竞争是不是也比较激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竞争当中保持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或者是独特的这个特性？ 我们欢迎竞争，因为有竞争才说明这个行业在往前发展，对吧？ 嗯， 如果只是玩来玩去，都还是几家 几家公司在玩，说明这个行业的前景也堪忧。所以其实目前我们很庆幸的看到说，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加入。它不仅有欧日博这样的创新企业，也有传统的家居家电企业的加入，以及像华为啊、小米啊，他们都加入到这个大的智能家居的这个领域里面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欧瑞博已经有了自己的很强的壁垒和优势。我们有第一个，我们有我们的产品创新力，这个其实是一个组织的基因。它会一直驱动着我们向前发展。同时它也有比较相对夯实的渠道基础和服务基础，还以及用户基础。那这个会给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那个飞轮效应。那同时欧日博所选择的赛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链条更很长很复杂的一个赛道，所以其实它对整个组织的要求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其实我欧日博有一个文化，我们叫忠于热爱精益创新。就是你只有热爱这个事情，你才能把这事儿干好。 你看，说到了热爱，也说到了精于创新。其实这个过程听起来，虽然我们很看好这个赛道，也认为它是一个朝阳产业，也欢迎大家做竞争，但其实工作还是要放在一点一滴，要踏踏实实的。那么10年的创业路，我相信肯定不是说走得特别的一帆风顺，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波澜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这个成绩目前所积累的成果，不管是技术成果，还是我们的渠道成果，还是我们的用户成果，那么10年的时间，如果让您回首一下，觉得这个收获啊是什么，然后遇到的这种困难和挑战又是什么，那么对于想加入的这些新生力量哈，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面对各种创业上的分支路的时候，你如何去做决策吧。 怎么讲，这个决策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会面临各种选择或者各种诱惑，对吧？就是你感觉这个行业越大，这越是一个时代，感觉你能做的东西越多，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抓住确定性，找准自己的优势，对吧？因为你的力量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全，对吧？一定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支点，就每一步是否都找到你自己所能够擅长的那个支点，再往前走一步。我认为这个是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 对这个事情您说的其实特别的实际，然后也能理解，因为我们以前访谈过很多的创业嘉宾，他们也在讲，就是我们往往说我们不追求大而全，我们想要做小而美，这是我们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但是好像做着做着就特别容易做到，就做成了大而全。就像您说的，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尝试，那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尝试，其实我们如果真正专注自己最擅长的东西，然后把这一点小而美的事情做好做精，这本身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决策和选择哈。 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的收获吧。就每一次决策都能让你企业更进一步，逐渐的放大自己的优势。当你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企业就会更健康的发展。 哎，既是困难，同时也是收获，也是我们的宝贵经验。那么如果给后来人提供一些这个参考哈，或者是一些建议，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讲。其实很多人说，你看现在鼓励这种创业创新，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那么包括我们说做一家企业，尤其是我们还要做连锁哈，然后要去有经销商的这种加入，那企业本身它是需要盈利的，我们不仅要打造好的产品，也得让企业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发展，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也挺考验一个人的能力的？ 它考验的是一个团队和一个组织的能力， 靠个人还是不行啊，要靠集体是吧？ 对，还是要靠团队。其实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是要构建一个组织，从愿景、使命、价值观，再到你整个策略战略的把控和以及组织的落地。我们创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欧瑞博在过去的发展中，不断的从过去一开始是业务驱动，后面 逐步走向了产品驱动。 嗯， 那接下来就是组织驱动，怎么让更多的人在这里面做出好的产品往前发展，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很对的一个那个，就过去你可能你的创始人很厉害，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 嗯， 我们能够打造出很好的产品，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组织的力量，它是不是能够形成一种飞轮的效应，不断的推着你企业往前走，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的成长也是创始人的成长。 嗯，你说企业的这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领队者也好，这个个人可能只能把控一个大的方向，但是真正要推动这艘船往前走，那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就是我们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哈，要把这种自发力这个激发出来，然后才能让企业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今天很高兴和一家已经创业了10年的关注智能家居行业的创业创新企业 COO 李静分享的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也谢谢李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下半段的更加精彩的内容，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张安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风吹天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一山登高是攀登着的脚步，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温暖如初，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真情自然流露，同圆一个梦，同圆一个梦，点亮苍穹，繁星无数，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要让那真情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 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现在人类社会从生产到生活呢，我们都要依赖大量的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这个机械设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哈，比如说发电站啊、水利站啊，包括我们办公环境当中呢，都有大量的这种机器设备。那么支撑人类文明的这个庞大的机器世界，其中的个体哈，比如说日积月累的这种自身磨损啊，或者是受到外界因素作用啊，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安全。我们说机器可能也会有生病哈、出现故障的时候。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服务于人类，如何避免这些无征兆的意外停机来困扰各行各业的工作，对于机器设备的维护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赛博联物的创始人兼 CEO 张颖华，欢迎张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也是赛博联物的合伙人，同时也是负责市场营销方面工作的梁斌，梁总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梁斌。 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背景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检测设备的状态，那具体检测哪类设备的状态，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一下？ 电机、风机、水泵这种各种机电设备呢，可以平稳安全的工作。这些设备对于工厂的生产以及我们的生活呢，非常的重要。提到这个电机、水泵，这可能冷冰冰的铁疙瘩哈。大家可能觉得这些设备呢，主要是在工厂里面。 对，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离得挺远的。 那个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事实上呢，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设备的健康状态跟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是密切相关。那一旦发生个故障呢，对我们的工作跟生活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是。 日常生活必须的这种水跟电就像空气一样。好像一直都在那儿。打开电灯呢就有电， 是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啊，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没注意到的或者不了解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为了保证这种基础的生活的供应，背后的这些个能源啊、物资啊等等工业的企业在背后要运转一个有上千台设备组成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故障呢，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用电供水的中断啊。那对于这些个工业企业呢，其实要保证这些设备的持续的健康的运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以咱们国内主要的这个电能源生产的方式是火电发电的这个为例，当我们打开这个电灯就有电呢，事实上这个发电厂背后要运转三套很庞大的系统啊，包括燃烧系统、汽水系统、电气系统。那每一个大的系统呢，后面又有数十个非常小的系统组成。每个这个小系统呢，有几十台的设备构成。那这么多的设备呢，24小时不停的运转啊。这个每一个环节上面任何一个故障都有可能导致运电的中断。同时呢，这个生产过程中又充满了危险跟不确定性，尤其是这个重工业。从业者最害怕的什么？假如我们去问的时候，得到答案十有八九都叫意外。在这很多的意外里面吧，然后有两种意外最让人揪心，一种就是意外的事故，另外一种呢是意外的停机。除了这个安全的问题啊，这是企业最头疼的问题。那同时呢，其实工业的企业还承受着这个每次意外停机所造成的非常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损失。比如像这种钢铁的生产线，假如一天因为设备的故障突然的停机，经济损失能造成数百万元。所以我们看这个，不论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通过这种监测设备的状态，保证这些个设备健康的运转啊，从而避免这种意外的发生， 是非常关键并且必要的，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对于机器检测检修就十分的必要哈。所以这是从必要性方面来讲，传统的检测设备一般我们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呢，监测这种设备的状态对设备进行维护，这不是一个新需求，随时了解这种设备当前的实时的工况， 然后针对性的进行维护，来保证生产正常的进行，这是每一个工厂它一个基本的诉求。最初的方式叫事后维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机器出现了这个故障，然后再去修。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等到这种设备发生个故障再去修呢，造成的损失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个维修的代价也很大啊。同时还常常伴随着这种安全的隐患， 就不可控的这种隐患。那像一些个比如汽车啊、电子啊、烟草啊这样的一些个自动化程度啊已经比较高的行业啊，以及流程工业里面，那目前采用的比较多的是另外一种大家采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呢，叫预防性维护，可以说是设备运维的2.0。那这种方式呢，它是 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维修间隔时长，或者说设备运行的一个工作时长。然后按照固定的时间进行这种计划的检修维修。那同时呢，它其实并不考虑这个设备当前运行的运转的情况，到那个时间点就去对它进行维修。这是一种以时间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方式。维修呢按计划的进行，然后适时的组织这种设备的停机，然后去检修。同时呢也要分配很多的人员跟备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方式呢，它作为的代价就是要维持一个 巨大的一个备品备件库，不知道设备什么时候会坏，要准备这么一个备品备件库，准备随时任何部件坏了之后呢，它可以随时替换上去，投入非常大量的人力定期的对这些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这种设备增加的同时呢，意味着说监测跟运维的对象变多了，就是说咱们的机器呢引入到工厂里面，其实是替代人的，然后替换人的重复的劳动啊，这种作业。但事实上呢， 引进来的新的机器背后呢，又得站着一个运维的人员去保证这台设备可以正常的这个运转，不停的检查，不停的去检修它，好像人又在为这台设备进行打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国内呢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在逐渐的消退，这些个工厂有经验的设备的运维人员数量也是越来越少，备件的方式去监测设备的 健康状态已经不适合当前的这个工业的生产，尤其是这次这个新冠疫情进一步的加快了这个工业向着无人化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说到的一些传统方式急需要升级，升级的方向这种智能检测如何来体现它的智能？那智能监测呢，就是通过这种远比人更加灵敏的传感器， 对设备当前的状态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感知。那同时呢，实时的从中间呢分析评估当前设备运行的状态，如果发现异常呢，第一时间进行预警。那传统的方式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主要是依赖于人，主要靠老师傅啊，有经验的老师傅听摸看，同时也辅助一些手持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对设备进行监测。 那从这种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分析以及决策呢，都是靠人。我们呢采用这种智能化的方式呢，首先可以把人从这种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往呢，因为人的这个时间能力的限制，可能一个人呢设备的维保人员只能负责几台设备，但是这种智能的这种方式呢，智能系统呢可以不知疲倦的实时的针对各种各样的设备 进行当前的状态的感知，同时呢使用内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相对于每台设备我们都给它配个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技术的专家，守护它的健康的水平。同时呢，随着这个持续的机器学习，那这个24小时坚守在设备身边的这个技术专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随着这种持续的异常的这种数据的训练，这个技术专家呢能针对各种异常给出准确的预判。 那甚至是争端，具有这种持续演进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回过头来回答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智能争端？假如要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最主要做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其实是解决个设备监测跟维护从被动到主动的这么一个转变。 嗯 啊，那之前呢，设备是被动的等在那儿，等着人不停的跑到他的身边啊，去感知它，用设备去检测它，这个设备非常的量非常的大，所以呢消耗的这种人员也非常多啊。那现在我们的方式呢，其实是变成更加主动的方式，设备凭借安装在它身上的这样的智能的这种检测的系统，它可以随时对自己的状态进行分析，得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嗯， 那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健康什么情况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他类似的，也许处在这个地球另一端的一台设备进行比较啊，比较分析，那发现异常，把这个异常呢主动的汇报给我们后面的控制中心。那这个是咱们这个说智能化从一个被动到主动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然后至于说我们采用的这种创新性的技术呢，可能有比较多的故事想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叫这个 AI 的电文识别技术呢，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理解我们的这个技术特点啊。就咱们都听说过指纹识别啊，人脸识别，声音识别。因为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指纹、人脸以及人脸的这种特征以及这种声音的特征，因此呢通过采集这种指纹分析特征，然后基于这种机器学习就能区别不同的人啊。我们的原理其实也是类似，只不过是这次研究的对象呢是这个机器啊。这些机器呢它用什么样的特征能表达它的状态呢？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机器背后的这几股电线，提取这个电线里面传输的这种电流的波动的特征。我们经过大量的这种调研，发现这种机电设备发生故障的原因呢，常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因为比如这种传动或者负载的异常，就这个电机拖动那边执行单元的这种异常，导致比如这种设备的基座松动啊，传动系统不平衡啊，或者是中间的轴对中出现问题了 这种或者说这种负载导致这种卡死，突然之间的过载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是一种类型的问题，这种呢常常是机械问题啊。那第二种问题呢是驱动电机本身发生问题，比如电机里面的这种定子扰阻缺项啊，缺项运行，或者是三相的电流不平衡啊，转子断条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电机本身的问题。而第三种问题呢，有可能是来自电网供电的质量，那比如就是三相的电压啊不平衡，忽然电压之间一个瞬间的跌落啊，或者中间的这种谐波过大，这几种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这台设备发生故障啊。我们发现共性的问题呢，就是这几种故障发生的时候呢，在设备的电流上面它背后的供电的电流上面都有相应的体现。例如说这种三相电流的突变，或者说这种前面的异常呢，它在这种电流的频谱上面有一些特征的频率成分出现，那或者说调制在这50赫兹的公频的这个边带上面。那我们通过这个对于电流的这种波动的纹波的这种时域的频域以及公频这种解调域上面进行针对性的特征的提取，那每一种特征呢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异常现象那我们通过解析这种特征，最终就能识别它是哪种异常造成的这种问题。 你看这样一讲的话，我们就大致清楚了。其实呢，这个机器的设备故障，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调研发现它主要有三类，而且每一类呢在 后面的它这种电流哈，包括它这种电线的这种频率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 没错， 就跟我们人类说，如果你流鼻涕了，然后你嗓子疼了，可能会说你是感冒了，对吧？如果我们在日常做体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肿瘤标的物，如果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指征了，可能会推断你啊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机器也是这样，我们发现了一些共性之后，我们会推断哦，可能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梁总这边是主要负责我们的这种市场营销方面的，那目前智能化的预测性维护这个市场需求，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底有多大？这个技术优势在京津冀地区发展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呈现或者是一些保障方面的这种工作？请梁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听众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设备运维好像离自己比较远，其实在这个工业领域设备运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工作。那比如说我们用钢厂来举例子，一个钢厂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就是为了天天为这些机电设备去做运维的 啊，有三分之一人员都是运维人员， 人员的占比非常大。 嗯， 可以看到这些设备的运行对他们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河北是钢铁的一个大省， 嗯， 我们有很多包括北京的这个一些首钢啊，包括我们邯郸钢铁， 嗯 啊，唐山的钢铁，我们钢铁企业很多都聚集在河北地区啊。那我们去这个钢厂去做调研的时候呢，就发现，比如他们的一条产线就有150多台电机，那么一个轧钢厂可能就有上千台的电机，那么会有这种七八十人就每天去做这个电机的这种巡检， 嗯 啊，两三个小时就巡检一次，也非常辛苦。但是又非常的必要，他们也省不了这个事儿。 而且工作的内容也相对比较枯燥一点，我觉得哈，重复性的工作。 是的， 嗯， 就是到那儿去，现在老师傅可能去听，可能去摸一摸温度，有的时候可能会拿些表去测一测温度， 嗯，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从规模上来说，一个厂它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消耗的这个人力物力也是非常多的。 嗯， 那么全球的这种研究咨询公司也发布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报告。那么就是说，从2020年的7月，市场预测用维护的这个市场呢，是在40亿美金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到2025年，可能会增长到123亿美金， 翻了三倍了。 对，会有三倍的这样一个增长。年复合的这个增长率在25.2%左右， 嗯 啊，所以这个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看到了这个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容量。 嗯，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其实都在倡导这种无人化、智能化，让机器来代替他们进行这种运营维护的工作，同时既高效，然后同时呢又相对的更经济。所以这个市场呢其实未来是很大的，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现在的布局目前进行的怎么样？ 我们目前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在一些重工业的行业呢，已经有成功的一些试点啊，包括比如采矿、电力、钢铁、机械这样的一些个行业。例如在这个采矿行业呢，我们对于这里面一些关键的设备，比如就是这个提升机、球磨机、轧浆泵这样的一些关键设备呢，进行了这种全面的设备的健康的监护， 就先从核心设备来监护。 哎，对，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目前是非常关键的。 是 啊，那通过这种监护呢，让客户呢对于他的以往的这种设备呢，不再是一个黑盒子，他对于他当前的状态呢，更加清晰，对于这个设备的运转呢，也更有信心啊。那对于这种机械的加工行业呢，我们也开发了一些个针对典型的机床的一些个工艺监测的模型， 嗯， 目前在客户的现场跑得也很好啊。其实呢，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适用性很广泛，因为除了这个工厂以外呢，很多的公共服务的这样的行业也有大量的设备正在运转啊，比如咱们城市里面的供水、供暖、排水、污水处理，有大量的这样的水泵啊、电机啊、压缩机啊这样的一些个设备，包括咱们的这种大型的综合的商场，医院这样的一些个公共的设施里面的通风、制冷、供暖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应用场合，其实都是我们方向覆盖的范围。我们也相信，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发展，我们会逐步拓展我们的产品线。 来研发出更多适应更多场合的这样的设备的智能监测的产品。提到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形态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呢会包含三部分的东西。第一个呢是前面的传感器。 嗯 啊。那第二个呢是跟传感器比较挨得比较近的边缘 AI 的终端。啊。第三个呢就是云计算服务。那这三部分分别是什么功能呢？传感器是用来感知设备供电线上面的这个电流的波纹。啊。然后这个波纹数据呢会传递给边缘的 AI 的终端， 嗯， 这个边缘 AI 的终端呢，在靠近设备的地方呢，实现电流波纹的分析，发现里面的异常，并且识别它，然后并且将这些个经过压缩的这样的一些个设备的状态的信息呢，发到云端， 嗯， 那在云端呢进行这种设备的综合状态的评估，那这样呢，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访问的活动。啊，那其实从产品的这个具体的长的样子上面，简单说来就是硬件的部分加软件的部分。 嗯， 那硬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部署到配电室里面，这种工厂的配电室。那一方面呢，它远离工业现场的这个恶劣的这个现场的环境。那同时呢，软件部分 SaaS 软件呢，它运行在服务器里面。啊，那不间断的对汇聚而来的这种大数据进行计算啊，从而呢给用户提供这种实时的设备综合的评估的情况，做一个类比，可能比这种高清摄像头产生的数据量还要大。那因此呢，在这个附近呢，我们叫边缘 AI 呢，就需要对于这样海量的数据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提纯，找出更加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样的信息，把经过压缩的这样的高密度的这种数据或者信息呢上传到服务器里面。那服务器里面的这个 SaaS 软件经过深度的学习，对于这种设备的状态工艺进行综合的评价，给出这样的一些结论。那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哈用手机啊 Pad 呀、啊、然后通过浏览器就能访问这些设备当前运行的状态以及它综合的这么一个评估。这就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或者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形式。那我们采用这种方案呢，其实也有几种好处。 嗯 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种类型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它的初期的硬件投入的成本呢比较低。相对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的成本可能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啊，那这就大大的降低一个这个工业的客户开启预测性维护的门槛。因为像以往传统的这种预测性维护的项目，前期的硬件传感器的这投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那我们的这种方案，一台设备数千元的投资就可以开启这样的预测性维护的这样的尝试。对于工业客户呢，他在还不了解预测性维护的价值的时候呢，他这样的尝试的这个门槛很低， 就是小投入，然后可能看到大回报之后就可以后续继续投入了。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方式，让客户能真正的体验到它的好处，然后接下去才有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这样的铺装跟应用。 嗯， 所以这个是成本低是我们的一大优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对于设备进行更全面的状态的监测。前面我们刚才提到设备出问题呢，其实有几种类型的问题。那以往的预测性维护通过震动的方式，用噪音的方式，其实主要是面向它机械的问题啊。但事实上，这种机电设备它出现故障呢，50%/50%，有一半呢，它可能是因为机械的磨损、冲击等等老化产生的这样的机械的故障啊。然后另外一半呢，其实是因为电的原因发生的故障。我们前面提到比如绝缘的问题，然后这里面比如接线松动导致的缺陷的问题， 就是能源供给出现问题了。 电器的问题呢，我们通过电的方式，一方面对于机械的问题能进行识别，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种电的问题，包括电机内部的这种电器问题，包括电网供电的问题，